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这是中国航空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起义， 争取两航起义。 这是一群为开辟新中国民航之路舍生忘死的飞天英雄。 这无异于是一次摊牌行动。 一个小组，2家公司，12架飞机，国民党特务的眼皮底下，他们如何瞒天过海，北飞回归？ 中共地下党员早就潜伏在了两航内。 1949，风云再起。他们将如何改写命运？从民航缺失到航空大国，是什么揭开了新中国的蓝天之梦？档案首次披露珍贵历史资料，为您揭秘谍战湘江、两航起义内幕。上集。1949年11月9日清晨5点，香港启德机场的跑道上停靠着12架整装待发的飞机。两个帽檐低口的神秘男士步履匆匆登上了其中的一架空中行空号飞机，他们分别是原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静怡与原国民党中央航空运输公司总经理陈卓林。这一天的启德机场与往常别无二般，乘坐着自家公司的飞机出门办事，对于两位总经理而言也是再平常不过。但是这一次他们的心情却与以往大不相同。刚上飞机，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就掏出一把小匕首开始检查机舱内部，而中航总经理刘静怡则神情严肃，紧护着手中的公文包。在港英当局管理的机场控制室里摆放着这12架飞机的飞行预报，他们分别执行海口、台北、昆明、重庆等地的飞行任务，但这并不是他们真正要去的地方。早6时10分，这12架飞机几乎同时发动，领头的空中行空飞机首先起飞。20分钟后，当爬升至脱离机场塔台的控制范围之后，12架飞机立刻调转方向，北飞而去。6小时后，他们依次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和天津张贵庄机场。随后，周恩来总理亲自为机组人员接风洗尘。与此同时，原中国航空公司和原中央航空运输公司在港4000多名员工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回归新中国。这一场轰动世界的起义，直接改写了新中国民航缺失的历史，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奠定下坚实的基础，并极大地促进了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进程。得知此事，蒋介石气得大骂手下无能，并扬言悬赏10万取两航公司领导的首级。那么，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起义行动？在国民政府倒台前，各方势力犬牙交错的香港，在英美政权控制之下的启德机场，在国民党特务的眼皮底下，这个瞒天过海之计又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实施的呢？ 1949年上海5月初的一天，原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静怡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已经是入夜时分了，远处隆隆响起的炮声就好像在自己的耳畔。眼看着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就要垮台了，刘静怡默念着"看 看了眼自己的表，今天晚上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是走还是留。此时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反攻，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以雷霆之势直取蒋介石的腐朽政权。中共方面已经派地下党跟他取得了联系，表明了诚意，而蒋介石这边撤退的命令也是一道连着一道，毫不含糊，上海怕是待不下去。刘静一心想，撤，可是往哪儿撤呢？这时候蒋介石给他指了一条路，香港。 当时的香港是远东地区最重要的国际航空港，而在国民政府控制之下的原中国航空公司和原中央航空运输公司都是当时亚洲首屈一指的行业巨头。尤其是中国航空公司，不但运输总周转量在国际民航协会中排名第八位，更在香港的启德机场坐拥全亚洲最大的飞机维修基地，蒋介石十分引以为傲。此时兵败山倒的他，对于新投入中航和央航的如意算盘是先暂退香港，而后中航迁往台湾，央航则迁往广州。但香港就真的能成为两航公司的避风港吗？ 前路刘静怡十分担忧，毕竟自己是蒋介石一手提拔的，对于共产党他也并不是很了解。思量过后，刘静怡还是决定听从命令。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中国航空公司的大半就落定香港。20天之后，上海解放。时任解放军上海军管会空军部长蒋天然奉命处理这里的接管事务。在一干账册文件当中，发现了一张小字条。这字条上的笔迹是刘静怡的。读完字条上的内容，蒋天然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立刻将此事上报中共华东局。一天之后，一份由中共华东局提交的争取两航起义的方案就摆在了周恩来的案头。周恩来阅读之后兴奋不已，他立即复电同意，立即执行。那么刘静怡的字条上究竟写了什么？这个让周恩来阅读之后兴奋不已的两航起义方案又是怎么实施的呢？ 事实上，两航起义并不是中共华东局一时萌生的计划，而是一个中共中央策划已久的行动。1949年，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关键时刻，胜利的号角已然吹响，但对于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而言，民航事业却是一个巨大缺口。中航、央航这两大民航公司一直是中共中央希望争取的对象。此时蒋介石败局已定，却仍然奢望依靠白崇禧、吴宗南的部队支撑残局，死待时机。航空运输就成了此时国民政府最后的救命稻草。国民党的空军力量已经完全不能满足需求，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中航、央航两大民航公司一面做撤出大陆的准备，一面又昼夜不停协助空运枪支弹药。因此能否制衡这条空中补给线，不仅是解放大西南的关键，更将为新中国的民航事业带来一线生机。 于是就在国民党军队退守重庆之后，周恩来便不断地派出地下党员努力地联络争取原中国中央两大航空公司，而争取的重心在两个人。时任原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静怡和时任原中央航空运输公司总经理陈卓林。然而虽同为航空公司的核心领导人，但刘陈两人与蒋介石乃至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却大相径庭。海归出身的刘静怡是典型的技术型人才， 他曾先后就读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密治安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归国后深受蒋介石器重，与其他国民党高层之间的关系甚密。而陈卓林却不同，陈卓林出身军阀队伍，早年投靠了蒋介石，但一直不被重用，对蒋介石积怨颇深，很早就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过接触。因此相比之下，做通刘静怡的工作难度要大得多。1949年5月，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刘静怡将原中国航空公司迁出上海，落脚香港，时间相当紧迫。而就在此时，一个意外的发现彻底扭转了事态的进程。 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为了新中国航空事业能够早日起步，中央军委成立了华东航空接管委员会，负责接管国民党空军、民航、航空工业系统。在接收援助上海的中航、央航资产时，一封笺条引起了接管委员会主任、时任解放军上海军管会空军部长蒋天然的注意。上面这样写道：我公司留存上海之飞机及各种设备，均应妥善保管，并清点造册，将来移交给新政权。这是中航总经理刘静怡离开上海时交给其顾问杨柳凤的。短短两行字，蒋天然反复揣摩了很久。倘若刘静怡对国民党政府完全听从，而对共产党毫无信任，他断不会做出如此交代。因此蒋天然断定，刘静怡对共产党和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并没有敌意，且是完全可以争取的对象。与此同时，他接到报告，中共地下党组织已经与央行总经理陈卓林取得联系，陈卓林甚至准备在迁离上海之际隐藏部分器材，拆散部分飞机，交由中共中央管理。尽管这项计划后来被国民党特务发现，未能全部实现，但陈卓林的动作势必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刘静怡。 得知情况，周恩来非常兴奋。如果说此前在争取刘静怡的事情上毫无把握，那么此时这封信笺的内容就是一颗定心丸。蒋介石一边呢，国民党交通部部长端木杰亲自出马，而这一次周恩来也打出了一张狠牌，那就是有着中共特工之王称号的时任中共中央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 1949年的香港鱼龙混杂，暗流涌动，国民党政权分崩离析之际，前后有29个受其直接控制的垄断型企业被蒋介石撤迁至此。当时遥望解放战争态势的港英当局已陷入到朝不保夕的恐慌，对于蒋介石的疯狂撤迁行动也十分的纵容。但此时国民党政府已经落定台湾，香港不过是他借以中转的一个踏板。霎时间，各路力量在这个巴掌大的小岛上角逐争锋，市井街巷间布满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和中共的地下情报人员。受命之后，李克农立刻展开了一张铺天盖地的关系网，包括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香港地下党、中共广东省总工会、贸易部门以及有关民主党派等组织，都加入了对两航公司的策动工作。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情报部统一归口管理，李克农总负责。8月末，李克农派出中共中央情报部在上海的干部吕弥，以及一直潜伏在央行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央行副总经理查一平前往香港，负责起义的组织事项。临行前，李克农向吕明传达了周恩来的重要指示，务必停止单机起义的策反工作，以免打草惊蛇，要努力动员两航人员全部起义。 可是全部起义谈何容易， 李克农怎么就有这么大的把握呢？他当然有。原来早在两航公司还在上海之时，中共上海情报部门就已经打入其内部。两航迁港后， 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领导潘汉年接到任务，立刻派出情报人员 与两航内部的三位中共秘密党员取得联系，他们分别是中航香港办事处处长何凤元和报务员陈耀环、陆元斌。中共地下党员早就潜伏在了两航内部，并且身兼要职，这一点啊，恐怕无论是两航的高层还是蒋介石本人都没有料到，而这还仅仅是李克农这张庞大情报网的一个边角。很快，多方面而来的消息显示，刘静怡的态度其实并没有很大改观，他仍然在摇摆。他对国民党敦促的整装迁台含糊其辞，对共产党提出的起义建议也不置可否。那么他到底是什么打算呢？ 刘静怡是一个深谙经营之道的人，中航公司能有如此规模，他功不可没。对于刘静怡来说，中航公司甚至比他的生命还重要。他曾很坚决地表示，他本人可以去台湾，但中航坚决不能去。当时包括很多中航员工都看得出来，一旦踏上台湾的土地，再想回头是不可能的。台湾是孤岛一座，航线很难发展，而狭小的地界上还盘踞着国民党的空军力量，一旦将来要与空军争抢地盘，民航是绝对没有出路的。让中航迁台去面对死局，对刘静怡来说无异于是让自己的孩子去陪葬，他坚决不会同意。 此时的刘静怡简直矛盾极了，他感念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但又深谙国民党政权已是穷途末路。他并不排斥即将建立的新中国，但又对共产党心存疑虑。那么如果两个都不选呢？ 左右摇摆，进退两难，刘静怡将带领中国航空公司何去何从？刘静怡犹豫难决，陈卓林却态度明朗，但又是怎样的一个突发事件打乱了所有的计划？档案马上揭秘。这是中国航空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起义， 争取两航起义。 这是一群为开辟新中国民航之路舍生忘死的飞天英雄， 这无异于是一次摊牌行动。 一个小组，两家公司，12架飞机，国民党特务的眼皮底下，他们如何瞒天过海北飞回归？ 中共地下党员早就潜伏在了两航内。 1949风云再起，他们将如何改写命运？从民航缺失到航空大国，是什么揭开了新中国的蓝天之梦？档案首次披露珍贵历史资料，为您揭秘谍战湘江两航起义内幕上集。其实在刘静怡看来，中国航空公司最好的出路或许就在脚下，也就是留守香港。1949年，随着蒋介石的节节败退，中航在大陆的航线正在一个一个减少，如此境况下去，中航的亏损势必更加严重。香港虽地界不大，但航空基础好，是个发展国际航线的好地方。因此面对蒋介石的步步紧逼，刘静怡是想方设法的一拖再拖。然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他的态度不仅激怒了蒋介石，港英当局也很快就容不下他了。 两航公司的规模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刚刚我们已经提到，尽管受到了战争的挫伤，但两航尤其是中航公司仍在香港航空业中独占鳌头。对此港英当局除了羡慕嫉妒就剩下恨了。 1949年7月，刘静怡突然收到一个紧急通知，称港英当局命令，由于时局紧张，自即日起 英空军需占用启德机场，而因为场地有限，中航需在两星期内将一应设备迁离启德机场。显然这是一个借口，意在打压联航公司。而将一应设备迁离启德机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要将中航这个亚洲最大的飞机维修基地全盘撤走。刘静怡为难到了极点。 正当刘静怡苦恼不已之时，一直试图做通刘静怡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中航香港办事处处长何凤元向他引荐了一个人。谁呢？就是他，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乔冠华。乔冠华知道刘静怡在苦恼什么，会面后他开门见山对刘静怡说，眼下台湾他肯定不想去，而留在仍受英国控制下的香港同样困难重重，将来更不知要面临什么。大陆方面，中共中央的领导们始终在期盼着他们。对于中航央行来说，无论是眼前现状还是未来发展，回大陆都是最好的选择。这些话对于正值苦闷中的刘静怡来说，无异于是雪中送炭。他清楚时局，但他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内心的疑虑。乔冠华的话并没有立刻奏效，而相比较之下，央行总经理陈卓林的态度则要明朗许多。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 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三岁。 你住在哪儿啊？ 我住在五号楼二单元。 好，开始吧。 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 大家好，我是陈光，刚才是我女儿的一段电话录音。 小星星 工作了十多年，少了些青涩和冲动，多了些淡定和从容。生活当中我特别喜欢看电影，各种类型的都喜欢，喜欢电影中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也特别容易投入。记得有一次看动画电影《飞屋环游》，一段几十秒钟讲述人生从少年到老年的片段，只有简单的配乐，没有对白，但是却让我感动得痛哭流涕。其实每个电影讲述的都是一个故事，而每个人也在用生活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我已经年过三十，现在我的故事越来越精彩了，你的呢？ 竹板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核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